必须得卡着点儿、 哦， 要不然面坨了不好吃。 对对对， 就一遍遍问你们拍完了吗？拍完了吗？我要下面条了。 是是是是是，对。 哦，原来是这样哈、啊，对、拍完了然后再吃。 对， 而且我看整个就这一套照片出来。哇，真的是相当的艺术 啊！ 嗯，对， 咱就形容一下， 抓的特别好、 啊。这个民宿的庭院是什么？有红灯笼挂在， 庭院 深深，庭 院深深 啊！有红灯笼挂在每家每户的门前面，对不对？ 嗯， 这是这应该是一个下午拍的照片。如果真的到了全黑了之后，那真的是伴着你想想、那边的动物的叫声，虫鸣鸟叫。我们在这个小院里又有花又有树，而且它室内的装饰还是以木为主，我发现是以木头为主结制， 对吧？ 这个构造的墙外立面是文化砖， 对呀、啊， 对，天然礼石， 而且你 各种颜色拼色， 它室内的采光其实一点都不民宿，它非常的高级， 很高级， 对吧？ 嗯， 那个跟我们形容一下 Rock， 你在这里面感觉就是。当这个大姐走入我们眼帘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倍加亲切、就是管家一样的服务。 是啊， 是不是？ 对， 哎呀，不厌其烦，对吧？ 我就觉得，你说你去欧洲或者哪，你上哪儿找一管家？ 会有这样的吗？ 问你说你几点煮面条这种，我觉得肯定不会有。 会 我觉得这种就是中国的那种高级感。 对， 对 好好的形容，中国的高级感， 对吧？ 高级感、 就是他们这个服务是全程还是只是饭点出现这个大姐？ 啊、大姐是一直在打扫卫生，她负责做饭。 哦、 但是如果我们想去山里玩的话，会有 还是向导吗？啊、 有 另外的人、哦， 对，会有专门带我们爬山的人，有向导、 嗯、 会给大家带就是那种亲子体验的那个点儿啊、 除了点儿呗。因为向导也很重要，向导也是当地的居民吗？还是 啊、他们民宿也有，然后当地也会有， 哦、 但当地呢、 哦， 这个景区相对来说人就比较少，就非常 好，哦、太 好 了， 不是商业化很浓的地方。 嗯， 像我们在山里，基本上就是我们几个，就没有其他人了。 哇，好静谧啊！哦、 刚到说那个亲子装那个照片背影、那个是什么景点？爬的山、 就是破风岭的 破风岭 黄芦花开的那个地方 景区 里，然后有一个叫百年黄芦，有一棵树是100年的。然后它整个都打开之后，那个花冠就像一个红丝绒，铺在那个树的上边，然后太阳一照，感觉就一种温柔的色彩笼罩着北京。 是的，是的，洋洋洒洒的感觉， 好棒啊！黄芦花是粉色的还是红色的？ 其实是有点粉， 嗯、 然后多了的话就很红。 哦，原来是这样， 红粉的红粉的。 对对对，红粉加人嘛，说的就是黄芦。 金一底。 对呀、啊， 嗯， 是等秋天，它又可以赏黄芦的树叶， 黄色的、 啊、 对。 然后，哎呀妈呀！凄惨的一生， 哎呀，就 没有。其实你想，它的 陪伴的一生， 这个绽放的最美的时节，一个春，一个秋， 给了大自然， 对 不对？ 相对来说，秋天的人会很多。 哦， 对，因为它的那个红叶的那个效果更爆炸，然后你拍上去那个视觉的效果更震撼， 嗯， 所以会有更多的人去。 对，所以其实还是很少人知道黄芦开花的这个景色， 嗯、 对，一般都去赏、赏它的叶了。 对、 就很多人这个季节去看薰衣草或者是什么那些比较洋气的植物， 嗯、 但其实我们自己国家本土的，你看我们周口店人当年就能享受到的那个风景， 真的 很有历史感。 对呀、当年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什么，只知道哎，这个还挺漂亮的。 这是我们固有的家园的样子，对吧？周口店是我们自然科学过的，什么蓝田人啊，周口店人啊， 我们小时候心中的网红， 对，怎么去观摩这个周？它有博物馆吗？还是有什么？ 它有一个博物馆， 哎呦， 相对来说不是很像我们城里博物馆那么现代，因为它历史确实有点久了。 哦， 但你想看到的那些周口店的遗址也都能看到， 是图片的形式还是以物件的形式？ 物件的形式，有一些遗骸，然后有一些瓦罐、 石头 那些，对，以前原始石器时，哎，我不能乱说，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用的东西， 工作的东西，对不 对？ 劳作的东西。 我觉得 吃面条的东西， 对 啊，脑洞大的人都能还原出来当时的场景。 嗯， 对，你比如说一个人在干什么，是在下面呢， 同志们加把劲儿，哎， 这人拿着镐， 就是那个时候， 悲惨的一生， 一推头就镐又出， 镐 赶着猪，然后。说到这刚刚那个周围的环境，刚刚那个照片不是爬山嘛哈、就这个山坡的话是属于是什么级别的，你感觉就是健步的话啊、 我们一共是5000米左右吧，就是高度5000米、 不矮啊， 就是、应该不是海拔，而 是 长度 啊、长度5000， 对不起， 5000米， 长度， 嗯， 然后爬5000米还行，不算特别难，也比较缓， 嗯， 而且我们一边拍一边歇着，关键是 好处是没有什么人，上下没有人催你。 你是什么时候准确时间去的呀？ 5月3号。 五月三号那天，假期最后一 天， 最 已经是工作日， 工作日第一天 日了，对对对， 工作日第一天。 哦，对，工作日第一天那天天气特别好， 是的，那天太好了，那天的天。 对呀、 啊，人少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都上班了啊。 对，但据说五一期间人也不是很多，比较小众一点。 是这个还真的是挺小众的，因为很少人知道。 对 对，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的去的，就你们是真的是包了整个客人，还是有其他的客人入住呢？ 啊，我们这次主要是几个专业的人去做一个、给大家拍一些照片， 让大家了解这个地方。 工作啊，对，了解这个地方。但是平时的话还是挺满的，有很多自驾游的那个朋友们去。 平时这个地方能容纳多少人？这个客栈大概？ 它是整个山上山下有好多家加在一起， 好多家、 就是，它是一个品牌， 一个品牌。 哦， 比如说我们山上，就我们拍刚才那些照片，那山里就有一堆小院，然后名字也特别好玩，苹果院、山楂院，都是这种特别的接地气儿、 对对， 哎，山楂小院这个还是挺出名的哈。 对，就是山楂小院， 就是那个山楂小院， 对，就是那 样。我又蹦出个问题来， 你说。 这个地方住啊，找这个地段、啊，山上山下都有房子，那价位是不是不同意？ 没打听，好像差不多，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它是大小，像山楂小院这么有名，它是每个风格都不太一样，是吗？ 对，这风格是统一啊，每个院子具体的植物好像不太一样。 哦，那比如说山楂比苹果是不是要贵一点呢？ 最贵的是苹果， 哦，最贵的是苹果， 因为苹果的景色好。它那个窗户看出去外边就是山里的景色了， 哦， 就有点像三亚那个，就是那个鸟巢的那个， 了解了， 不同的地方， 我懂了，对对对，苹果院， 苹果院， 大家记住，苹果院是最贵的，景观好， 对比山楂要贵， 对对对， 是不是贵我不太敢说哈， 就是你感觉的是漂亮， 但据说当地人说苹果院是最好的， 哦， 最好的，山楂院 也挺好， 但山楂院是网红， 对对。 对、 就那一套都叫山楂小院，叫云中石屋好像吧， 对，云中石屋之前我们有专业的那个 来做过 分 享哈， 就是专门说这些小民宿， 说了小院、什么山楂呀、苹果呀，都它是名字哈， 有梨吗？还有海棠杏院什么的 那个小院 哎，估计都有 那小院的面积多大，就是我们就除了住宿那个小院眼看到的面积是多大，室外 就好像一个我们普通城里的四合院那么大吧， 哦， 空间感不太强，我怕给说错了，就是有你看院里有一两棵树，然后能放个秋千， 有水龙头， 有 哦，水龙头打水那种， 那这个院已经不算小了， 挺大的， 对， 孩子可以在里边跑一跑玩一玩，没问题， 没问题， 对啊， 对， 你们吃那个手擀面的仪式也在院外进行的 啊，手擀面我们是在自己做的住的那个院子里， 哦，里头 我们还吃和和面了， 和和面 是在景区有一个类似于像大广场的地儿嘛， 啊， 跳广场舞那种，然后有现场压和和面， 啊，压的， 这个大家有一个小窍门， 怎么的呢？ 去的时候你跟他说我要点这个和和面，他现场给你压，啊，但是你要是说我要想看，他就给你现场做，稳在这做，你要说你不想看，其实等着你就错过了这个了， 哦，仪式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对，他现场给你压，他有一个压的那个大场地，你说我想看，他就在那儿，在这儿给你弄， 哦， 然后先这个卤子吧。我讲一下， 说卤说卤说卤和和面什么卤？ 六种吧，4到6种卤， 哦， 就这和和面啊，有西红柿鸡蛋，然后 茄子， 还有2种我给忘了， 让我猜一猜， 就是特别好吃， 有肉吧？ 对对对， 有肉丝的， 青椒肉丝 对吧？应该有这些的， 然后还有炸酱的那个酱， 酱的 炸酱， 好棒！ 还有什么来着？蔬菜土豆和西红柿的那个， 是的，是的， 还有什么？ 有旧的东西吗？只是和和面吗？有什么旧的小菜吗？ 有 吧？ 那必须的，那边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小咸菜，木耳、黄瓜什么茄。茄子什么都是山里那些东西， 你说那咸菜我们山东叫辣个的 啊， 不知道你们在叫什么，东北就是那种大萝卜腌完之后成的那个， 我们那有好多呢， 对，好多， 你拍张照片，就是那个辣个的丝儿的那个， 对， 哎，那个就那个撇了撇了 啊，对， 撇了， 就这个面条是无敌好吃的，加点辣椒啊，一炒， 他们说辣椒油， 辣椒油一浇，哎呀， 是的，还真是， 拌黄瓜丝儿， 难怪这个孩子说这个面特别好吃， 云深不知处 啊，真的是，是因为以前那个条件艰苦的时候没有这些卤， 对， 也没有咸菜，只有面， 只有面哈，弄点酱油，对吧？ 啊，酱油都是好东西，没有。 我们刚刚呢，上面了解到了这个民宿非常的适合城市人去排解烦忧的地方， 我觉得特别的好， 对吧？还适合亲子的环节。那其实下面呢，我们的 Rock 作为妈妈来说的话，如果在收音机间有年轻的爸爸妈妈，Rock 其实特别有带孩子的经历， 对， 着重说说怎么带着小熊孩子， 嗯、 也不是熊孩子了哈、 嗯， 就是在这边如何度过这几天慢时光的，嗯、这个很重要，嗯 对啊、带着 自己 的小宝贝 是 不是？是， 那作为大人也有自己享受的空间。 嗯、 那些摄影师和你们着重去过哪些地方，印象深刻，也可以聊聊哈、 嗯。对， 我觉得这个房山这个坡峰岭还真的是收获颇丰的地方， 还真是， 是不是？下面的一些分享呢，您别忘了收听哈。 嗯， 一段广告之后要听听下面的我们的 Rock，、 嗯、 妍妍的精彩。分享。 在船桨起落之间，看流水带走两岸的云烟；在手指交汇之间，看穿过空气的阳光耀眼；在你我之间，在天地之间，谁转过身遮住脸，不忍看一对青春走远。在宿命降临之前，带一把有风霜的剑出发；在终点出现之前，看一眼风起云落的天涯；在相遇之前，在离别之前，谁仰起头叹一声，蓦然说一句萧瑟的话。春天你正苦苦挣扎，夏天你是露水茶花，秋天你才决定出发，冬天你已得到回答。春天你正苦苦挣扎，夏天你是露水茶花，秋天你才决定出发，冬天你已得到回答。在宿命降临之前，带一把有风霜的剑出发；在终点出现之前，看一眼风起云落的天涯；相遇之前，在离别之前，谁仰起头叹一声，不忍说一句萧瑟的话。春天你正苦苦挣扎，夏天你是露水茶花，秋天你才决定出发，冬天你已得到回答。挣扎，夏天你是露水茶花，秋天你才决定出发，冬天你得到回答。水茶花，秋天你才决定出发，冬天你已得到回答。春天你正苦苦挣扎，夏天你是露水茶花，秋天你才决定出发，冬天你已得到回答。船桨起落之间，看流水带走两岸的云烟；在手指交汇之间，看穿过空气的阳光耀眼。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